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从明天凌晨开始，本市全天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确保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新浪乐居的北京资深编辑郭云科。你好。 你好。 嗯，今儿呢咱们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夏天，虽然这两天稍微凉快点啊，但是前两天说实话还挺闷的啊。 是。 北京适合度假的一些第二居所啊，北京附近吧应该说是啊，都有哪些。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啊还有公众号呢和我们联络一下。包括大家我觉得自己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感受，比如说您觉得哪儿特别适合北京人作为第二居所，而且是北京离着稍微近一点的一些地方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包括您住的一些体验呢、啊、或者是有没有去过哪些地方觉得哎还不错，需不需要希望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呀，也都是可以的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的专家呢会从头到尾的帮您去出出主意啊，包括质量监控啊等等等等哈。记好了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上次呢我们跟小柯呢一块联系的是关于这个新西南的一些刚需的这个地方哈，然后呢这个最近也是有很多朋友到石东那边去玩嘛，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那边还是挺堵的，这个我知道小柯那边有个院啊、 嗯、对 对，能说一说吗你自己出行的一些感受？ 嗯，真的我算了一下，从五月开始吧一直到每年的十一长假结束之后，就石东那边都是堵车的旺季，就是比如咱们周末的时候还属于您早点出来，那大概可以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到，到了小长假的时候我最疯狂的一次，正常我从我们家比如长阳那块儿就西南五环，然后到十渡我们家院开车40分钟一个小时，最长您猜我堵了多久？ 3小时。 嗯，6个小时。 妈呀。 就一动也不动。然后我车上当时给我爸妈，因为我爸妈在那院住嘛，带了很多好吃的，结果饿的我就还吃了一些那点吃的，然后给我爸妈就带回去一半。 也是，这个路上得垫吧垫吧， 对，就所以水泄不通，而且好多人就说为什么那么堵车，还那么多人来？然后我自己也想了想，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嗯， 首先就是我觉得京西南十渡相对来说，这个景区比怀柔、密云开车还是更方便一些。比如咱们从西六环走，因为京昆高速开了嘛，那一个小时是肯定能到的，假设不堵车啊。然后那还有就是。之前咱们聊北戴河说为什么那么有名，其实是因为它是个老景区嘛，从80年代开始，最开始可能是事业单位呀、企业在那边办疗养院，慢慢的人就知道多了。那十渡也是很多疗养院，沿着那条路走能看到比如中铁的或者哪儿的都有，那慢慢可能知名度也就很大，要比其他一些小的景区。还有就是那个地方的山，喀斯特地貌嘛，水溶性地貌，所以山比较俊俏，小桂林，那拍照的玩水的也都比较多， 在那边拍婚纱照的很多， 对，很多。而且就是它十渡其实就是拒马河自古就有嘛，每个渡口就是一个渡，那每个渡口都有不同玩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是漂流，有的是蹦极，那可能需求各种需求的人就都往那扎。而且虽然路况挺好的，但是整体来说就一条路，你说这条路上谁剐蹭一下或者怎么着，大家就都堵这儿了。 对，没错啊。我们这边动感北京说了，京西南啊，因为是去十渡太近了，这个开车一会儿到了，说要不这样吧，你们还是去保定满城吧，就离狼牙山和易水湖啊也很近的。 对，狼牙山和易水湖，我们家像我父母，他本身因为已经退休了嘛，平时就住十渡，他们要是在玩就去易水湖了。 是，所以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您觉得这个在除了这个北京之外啊，或者说北京离着比较近的周边有哪些适合我们北京人作为第二居所的啊？您有想了解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说到这个离市区很近的这个景区啊，一般可能大家会把它选为第二居所，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可能在石洞那边去买个房什么的，对，然后那边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有新房吗，还是二手房会比较多一点？ 那边现在新房比较多，二手房因为石渡应该是在10年以后吧，才慢慢的说有开发商拿地来盖那种咱们常规上的商品房，像以前很多还都是比如老百姓尤其是农村集资建房，像我们家，因为我们家自己那个是宅基地嘛，我就发现这个村子里最近几年明显有很多咱们市区来的叔叔阿姨就是租农民的那个宅基地，因为农民可能已经搬走了嘛，然后长租5年或者10年翻建一下就长期住在这儿，市区的房子呢就租出去，我们家邻居就是这情况。然后所以10年以后开发商拿地说盖起来并且现在入住的，我印象中应该就是碧桂园，有一个叫碧桂园九龙湾，是在龙湾桥那块，它等于是你十渡不是一条路从一渡开始二渡三渡这样蜿蜒下去吗，那就是在一渡往东大概5公里平行的地方那个龙湾桥那儿，这样一个大的社区，然后这个社区就是洋房啊高层啊别墅都有，而且别墅最小的是97平，就很小， 比较适合这种度假养老的一些地方。 对，然后昨天我还上几个旅行的软件看了看，就是因为今天要做节目嘛，哎，我发现他那里边的两居现在每天的租金已经能到400多了，还是挺就是挺好的一个收益，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 当然这都是二手房了哈。 对，都是二手房，但是他因为应该是到去年才完全的入住，所以等于到房拿房本什么的肯定还有一段时间，而且毕竟大家都属于来水了嘛，拿房本时间肯定比咱们北京还是要稍微慢点。 他有新房吗？ 新房那边有两个，一个但其实时间也都比较长，一个以前叫一渡新新小镇，现在叫世贸一渡青青小镇，然后目前在卖的是高层和别墅，高层差不多12000，那主力户型是85到90的两居三居，还有别墅，别墅是合院，就是差不多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打造合院。 对，其实 各种楼盘都在打造合院。 对，今天上午还有一个网友问我说这合院到底是什么概念，其实合院咱还是理解成叠拼，就是只不过比以往的那种叠拼更注重您家的院子的享受以及您家的私密性。然后这个合院我多说一句，就是第一个推合院这个话题的是那个开发商品牌嘛，就是绿城，那它这个合院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改变以往的联排，比如联排咱们就是挨着嘛，那挨着其实咱俩的院子互相都能看见，您家的3楼能望见我们家院子，那我把这个呢按照四合院的样子改出来，然后可能比如说我家院子东侧的这个墙稍微高一些，您家院子呢西侧这边稍微高一些，错落之后其实虽然是联排或者虽然是咱们挨着的叠拼，但是彼此还有一个私密性，这个是合院。 所以我觉得这个合院的一些产品，我觉得可能应该还是从最早的那种旅游地产来的，对吧？ 对。 就之前我在外地看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这院那个院那个院的，对的一些这种产品哈。当然，我觉得这种产品呢，就是可能这个相对来说面积没有那么大，是吧？其实还是比较适合这种旅游啊、度假呀、等等休闲啊一些方式。 是，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比如说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西南啊，除了像刚才咱说的像十渡这块之外哈，是不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像东北类的，是吧？区域是不是应该也会有雾灵山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朋友说去过。 对，像雾灵山，因为我自己是上就是反正过去的一个月吧，就是有一个周末是自驾去的京西南这块玩，还有一个礼拜就是去的咱们北京东北边，那也不属于北京了，就是密云再往东北是兴隆，兴隆就等于是承德往南的一个县。因为咱们不是东四环京沈高铁19年要开嘛，那京沈高铁从东四环出来之后，怀柔、密云，然后紧接着就是兴隆。那兴隆这个小城呢，就等于很多开发商他会在那边拿地，因为能够够着咱们北京的度假人群嘛。我去玩了一圈还挺好玩的，就是在我的印象里以为那儿会很小，但其实比如雾灵山景区，还有像那个六里坪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咱们北京的观星台有一个在那儿，咱们其实在网上就是看到的很多的星空漂亮的图片都是从那儿拍出来的，比较有意思。而且虽然都是山，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嘛。那京西南这一块虽然离得近，但是我们享受的是一个山水的配套，就是还是有一定湿润的空气在的。那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感觉，东北边那边的山是相对干爽的，就是直接是在山里边玩。 所以就说我觉得喜欢这种森林资源的，对吧，就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我就其实挺喜欢森林，我相对于海边吧，我就比较喜欢森林资源。 我也是， 对吧？因为一个是首先凉快，另外一个它里边的那各种植物啊、植被啊，包括可能你比如你种点什么果树 是 比较多，吃的也比较多。 对，而且那边像还有溶洞您可以玩，这个也是比如海边其实主要还是围着海嘛，其实你待几天可能就有点烦了。 对，哎，那除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森林资源，就是空气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话，那它周边的配套啊，包括交通啊，怎么样？包括区域它的一些大概多少钱了？现在？ 这个兴隆为什么现在大家总受关注呢？就是咱们北京不是前些日子说大七环要通了吗？大七环其实你可以理解为环京嘛，环京有一个指导价，差不多均价在12000到15000左右。那兴隆它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县城嘛，那这个价格目前还均价好像是9000多，没到10000，所以它价格低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那它的交通配套为最大的利好肯定还是这个京沈高铁。说实话，开车稍微有一点点，比如说我知道燕燕不喜欢开车，那其实对于你来说，你要开车去兴隆可能会有点烦，因为它有很多山道和国道。 对，所以我肯定不喜欢那种绕来绕去的地方。 对，但是你到那儿之后会有惊喜的。 好吧。那兴隆那边现在基本上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是刚需的多一些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多一些？ 还是改善的多一些。 还是改善。 对，基本都是按照第二居所小镇的模式打造的。比较受关注的有两个，一个是那兴隆的融创城，然后一个是中冶，就是咱们央企中冶开发的那个红石郡，这两个基本都是小镇规模。然后红石郡呢，它主要是以洋房居多，可能配套比如有图书馆呀、医院呀这些资源都有，而且还有学校。那兴隆融创城，因为融创是就是我们北京已经有很多小区了嘛，大家基本上都知道，那还是一个比较精致的这种居民小区，这样去打造。 然后一般情况下它周边的一些比如像说的那种生活配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没有问题，因为县城本来就很小嘛，你出门开车基本就都到了。 那另外一个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是这种改善性的比较好一些，那基本上多少钱一套下来？ 现在比如说融创是比那个中冶兴隆的红石郡稍微低一些，融创大概均价10000，然后呢红石郡可能稍微高一些，11000-12000。然后这里边呢也分，因为一房一价嘛，比如说他们的高层可能都没到10000，可能9000多。 那如果让你去选的话，你觉得哪个地方更适合你？ 对，这个还真是我们今天说咱北京因为就是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会加入买房群什么去聊嘛，常规的几个对比，比如说咱北七家那边永远都对比两个楼盘，就是华润和保利到底买哪个，然后昌平可能对比比如京投和领袖买哪个，还有兴隆这边就是说融创和这个中冶到底买哪个，因为 差别不大，然后是一个直接竞品关系。我个人可能会偏向于融创多一些，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我不会说长期在那儿待着。那我会选一个物业，就是我自己熟悉的，然后比较有保障的，他能帮我去运营这个房子。然后那我觉得，比如说长期住第二居所，那可能红石郡也不错，因为我能看到，我们当时去第一感觉就是央企不差钱嘛，就是它大，很多配套你已经能看到雏形了，你住在那儿应该比较舒服。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考察一下， 对吧？然后根据自身的一些喜好，然后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 对，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北京周边的一些适合第二居所的一些地方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东海北京想问一下，说嘉宾知不知道这个保定满城和那个顺平交界的秀兰山庄怎么样啊？ 秀兰山庄这个开发商是起家于山东，因为山东那边就是我之前在烟台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应该秀兰这个地产在山东是本土的一个比较大的企业，还怎么说还行吧。就是主要我也想问一下您买那儿，比如是一个什么需求呢？也是说要做第二居所，还是说咱们有一个保值的动作？如果您是有一个保值的动作，我个人建议您还是买一个就是您够着一头嘛，比如说您够得着这个景区，那一定找一个很大的景区，比如像刚才说的十渡，那客流量还是很充足的。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像刚才说的九龙湾那种二手房的业主，你至少可以做日租。像您说的那，比如一水湖，因为我自己也去玩，那边的客流量对比十渡还是没有办法的，对吧？然后如果您是说自己住，配套好一点，那配套好一点还是应该去保定县城里边，就像兴隆也是因为靠着县城出门什么都方便。那个交汇处，我印象中它附近，您开车应该也得有段距离才能到基础的生活配套。 所以就是说可能我们在选房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思路啊，就不管你选什么样的房子，你总得有一个让你觉得特别突出的特点， 对， 或者特别突出的一些目的。如果这个两个都够不到的话呢，那就没必要买这样的房子。 而且我自己再加一句，因为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基本怎么说，资金也好还是说杠杆也好还都是比较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开发商品牌选择还是尽量选择一些大品牌的开发商，比如像山东本土企业家的，除了秀兰还有像我记得力高，就这些怎么说是中等的开发商吧。您买了之后未见得以后它能持续的很好的运营。 好的。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聊啊，比如说聊到房山涞水啊，包括还有兴隆，是吧哈。然后当然很多朋友比如说选择这个第二居所的时候，会不会也考虑到密云啊？因为毕竟像什么京沈高铁啊，密云不是也有站吗？ 是， 对吧？然后而且就近很多。那如果开车，刚才咱不说了吗，如果你开车去密云那会近一些，你要开车到兴隆呢，怎么说还是有点累吧。 对，实际上如果就区域选的话，只是享受咱们京北的这种很好的自然资源配套，我个人肯定也是更喜欢密云。像我最近应该这十天内吧，不少于四个人问我密云的房子。咱密云，因为对于今天咱俩坐在东二环的这个演播室里，想密云是个很远的地方。其实现在买密云房子的人还真的不少。可是我四月份刚去过密云，大家还真别以为密云的房子有多便宜。实际上就是密云现在新房的产品主要是别墅为主，但最起码是个叠拼的那种别墅。虽然说价格一万多，那总价差很多。如果是刚需的产品，比如说碧桂园在那边有一个刚需的产品叫朗辉，我自己去那个时候售楼说，因为我是装成那个买房人嘛，其实人家置业顾问就是很硬气的，我们这个没问题续客，然后开盘应该就没了。那如果咱们选择密云也有很多二手房，但密云的二手房对比起咱们现在的新房，其实品质上是要差很多的。您作为第二居所，您不一定习惯，这也是很多人他为什么没法选择密云的原因。还有就是如果说到第二居所，那谁也不愿意占用首套房的名额，那密云怎么说它也是北京的名额嘛，所以很多人也有这个顾虑，还是会选择比如再远一点，咱们京沈高铁多坐一站去兴隆，其实还有直接去买到承德的也有。 所以可能多方考虑吧。 对， 就是各方面可能觉得密云，比如说如果要是能买到一个离这个自己能常住的这种，能要都当做自己的这种每天的住房还是可以的。 对，其实密云那边 有不少的小别墅真的很精致。如果您的预算比如说在400到600这个区间内。 你说的是首付吗？ 不总价、啊、对，总价，你像比如万科的、阳光城的、澳园的，这三个您都可以去看看。 基本上他们别墅价格就是这样是吗？ 对，别墅价格就是这样。 400到600万。 对，400到600万，然后能买到一个不错的，然后小区配套也非常漂亮的。 那它周边的比如说离着这个密云站近吗？ 我说这三个还真的都不太近，但基本上开车就是10公里之内吧，您能到的。这里边离得最近的应该是远洋，它离高铁站是最近的。然后远洋应该还有一部分房子，因为我4月份去的时候还有。 行，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吧。还行，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哈，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装修陪同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啊，说你刚才说的都是离北京很近的，就是毕竟这个可能觉得说来回住比较方便哈，但是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说我想选第二居所的话，我肯定要离北京不要那么近，就毕竟好歹这个空气能换一换吧，能变一变吧，是吧？说现在你觉得哪里会比较合适一点？ 这个不知道您是多远，就是如果说比如这么几个地儿嘛，夏天一谈到海，肯定北戴河那边还是居多，对吧？那这个就不说，因为咱们之前节目里 秦皇岛 对介绍过，秦皇岛那边反正最近比较热吧，您也可以去看，比如远洋的，然后阿那亚应该也新推出东西了，还有像孔雀城的应该也推了。那如果再远一点，就我个人来说，我会喜欢南方多一些，南方比如说像云南呀，或者像那个哪儿。厦门呀，这两个都是我喜欢的。厦门我记得最近是哪家开发商，好像是太和，就是要推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这个也是我自己在关注的。 但是我觉得厦门相对来说就是 价格哈， 对，价格会高很多。 它就是我记得目前这几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在厦门或者说集美这些区去盖小镇了，像他们应该是选择漳州这个区域盖小镇。所以 一般价格会在多少？ 价格我前几天看，就是见太和的朋友聊起来，好像均价10000多，就是比较便宜， 也还可以。 对，还可以。 但厦门那边是不是也在限购吧？ 对，厦门那边限购，但是漳州好一些。就好像咱们北京这边，刚才不是说那个房山涞水那边，我说不限购，你不是问我是不是商住？其实不是，可能他就是涞水那边限购政策是外地人只能买一套。那对于第二居所也够了。 对，也够了。对，很多人就说我就买一套房子住，我也不可能买很多， 对 吧？所以啊，就是可能这个还是跟个人有关系。像我要选择的话，我肯定就会选择有高铁的。就是交通一定要方便，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开车嘛，对吧？然后对于这个自己还要再去开车的话，就是很烦， 很痛苦。 对，一定要离着高铁近一点的，就是哪怕我下了高铁站之后，然后我会 租个车打个车， 对，就很快就到了。然后或者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飞机能到。是吧？所以，当然一般飞机都能到啊。 对，您说这个， 或者说飞机、高铁都有的地方啊，我会比较喜欢。 是，您说这个，比如刚才咱们说北戴河那块儿，像以前一聊就是秦皇岛、北戴河， 对， 现在也细分了。比如说秦皇岛那边，它也分除了老的海港区这种配套成熟的，北戴河又分为，比如说火车站那是一个区域，这部分人群就是像您说，我坐高铁，我只想坐高铁下来就到。那还有就是黄金海岸这个区域，离海更近一些，那可能是适合自驾的人群。 没错。反正我觉得吧，大家在选择房的时候呢，就不要以一种这种交通方式为主。比如说我能开车，但是呢就是尽量的您还是要把高铁飞机都算进去。 是。 这样的话你愿意怎么出行都可以，对吧？这样会比较方便。 对。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自己要买的话，我肯定是以这种空气最为主的。我不考虑这个其他的，其他先放一放，你得先满足我和北京不一样空气才可以。 是。 所以我一般就会选择像这个云南这种。对，相对来说你肯定能保证没有霾呀，对吧？ 对，咱们北边反正就是如果近一点啊，能离北京近一点的，那可能北边就是比如东北边兴隆，西北边张家口，这个也凑合能满足吧。 然后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威海。就是你自己住过那儿吧，是吧？ 对， 就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威海呢。 配套。 对，就是你住起来会比较有生活气息，而且那边很多人说其实住起来不是很潮。 对。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虽然说这个它不可能像云南做的是一点霾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会好一些。 是，咱俩那天聊完之后，我自己查了一下，就是秦皇岛、烟台、威海，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因为我如果买那儿，我可能会选择二手房嘛。 嗯， 这个咱俩是有共识的，因为都已经装好了，所见即所得， 方不方便嘛。嗯， 对，但是我发现二手房还真的，你作为一个外地人不太好挑，就是它不是像咱们北京，比如有很多的网站你可以挑选，那边没有这种网站，就很反正比较乱，你可能还得自己去门店一个一个看。 对，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中介，他可能在各个地方也会有一些这种二手房的这种买卖的一些地方。 是，那天我是看见一个广告，就是咱们北京很大一个中介的品牌，我就不说了，然后说自己在秦皇岛就是已经有多少市场了， 铺开了是吧？ 对对，我就登录上看了一眼，发现不是，就是他也是在代理新房的资源。 我们这边呢，这个东莞北京说，我现在在保定满城这个星河园有一套房子，所以想在这刚才说的一个秀兰山庄说再买一套，作为这个比如说可以有一些升值回报啊什么的，但是呢可能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不是很建议你买那个地方。 嗯， 对吧，就毕竟它可能各方面它不是特别靠。 对，或者说您自己既然在那儿有一套，那肯定您对那儿过去的至少三年或者五年的市场是有一个判断的。 嗯， 然后您去看看过去比如五年这边的价格是一个什么走势。 嗯， 因为您说了您是要保值增值嘛，对吧。 嗯 嗯， 所以就是还是再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对 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来聊聊第二居所。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关于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问题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报名。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

2017年下半年呢上涨了 7.3%， 所以说应该是量降，但是价涨，价涨其实这个就不罕见了，每年租金都会有小幅的上升，3.8% 也好还是 7.3% 也好，其实都是正常的。至于量降呢，原因倒是有以下几个。首先就是咱们北京常住人口出现了下降，所以租赁交易量下降就并不意外。目前咱们北京已经明确了咱们的人口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后期呢也要稳定在这一个水平。2017年以来呢，北京各区都做了人口的梳理，到了17年底常住人口是2170万，比去年是减少了2万左右。到了2000年以来呢，这也是首次出现了负增长。那常住的外来人口大概是 794.3 万，这个也是出现了一个负的增长。所以说2018年的租金就是出租量下降，这个其实是合理的。另外就是北京的住房租金上涨，像刚才说的量降但是价涨，其实这个原因呢是受咱们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首先就是春节以后还有暑假毕业季，这个都是住房的旺季，那租金上涨是必然的，而且咱们要看到目前租房的人群其实在向90后转移，这一部分人群他们对于租房的品质其实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所以说90后租房的比例现在应该已经超过了30%，而且我们看到三居室其实出租的比例也比以往要提高了，说明对品质的一个追求。所以说在租购并举的情况下，整个租房的行业是欣欣向荣的。那么量降是因为咱们对人口的一些限制，那至于价涨，随着咱们产品的不断完善，其实在一定的涨价的合理范围之内，市场是正常的。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日前呢，本市正式的确定共有产权养老社区的试点项目的下一步扩围计划，即在通州区半壁店区域建设全市第二家共有产权的养老社区，预计呢是今年开工建设，2020年有望实现入住。备受消费者关注的新试点的产权分配方式呢也基本确定了，也就是复制现有的试点模式，由企业和购房者分别是占有 5% 和 95%。 那购房者将拿到50年的共有产权不动产证，每间养老居室仍然需要有60岁以上的老人居住，每个月将缴纳一定数额的服务费。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共有产权房，但是这个共有产权的养老社区可能还有大家不知道，所以咱们简单的追溯一下。这个要到2016年，市民政局、市住建委共同印发了共有产权养老服务设施试点方案。这个第一个试点的项目是在朝阳区双桥的公和家园项目，那当时就是按照咱们说的既定的这个方案去分配的。到去年底，公和家园正式的开放运营，目前来看呢运营良好，所以说开始了第二个这个规划。然后这里边也有一些数据，就是咱们半壁店这个试点项目具体是什么样呢？占地是8万平方米，其中2万平方米是独立养老机构，还有6万平方米是共有产权养老社区，分别可以向社会提供300多张养老机构床位和800到900套养老居室，还有7000余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一个基础的配套，打造医养结合的模式。另外还有一个4000多平方米的幼儿园，能够保障比如老人带孩子这种需求。 当然这其中这个关于这个服务费这事儿，也是上次其实很多朋友比较纠结的一个地方，说我这每个月我自己买了这个房子之后，我到时候每个月还要交比如不少的这种服务费，但是这次呢是多少现在还不知道是吧？ 对， 到时候我们再看哈。来看第三条信息。大多数的购房人呢，在确定买房预算之后呢，率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那此前受楼市供应结构的影响，北京的楼市低总价新房供应量呢，也是持续的低位运行。手持500到600万的预算，购房人在新房市场的选择并不多。那500到600万的预算呢，除了城区的老旧二手房，在目前市场上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些新房呢？500-600万。 对，500-600万，也是分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就是二手房，确实500万能买的就是城区的一个老旧的二手房。我们拿一个二手房社区举例子，东四环应该是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比较旺的区域。那这里边比如四惠东的兴隆家园，五月底它成交一套是90平米西南朝向的两居，是05年入住的房源，总交易价是510万。那一个月之后呢，差不多交易价雷同嘛，就是它成交周期就是一个月。那同理它旁边的天鹅湾小区入住时间要比它晚，那小区品质可能稍微好一些，这个同样的87平的两居就已经到了七八百万了。所以说城区吧，目 前700-800万它其实是一个门槛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咱们推66个限定房的地块，34个已经定案名了嘛，其中就是丰台区的还有东城区的长区的是非常受关注的，也是现在迟迟开不了盘，是因为转供产那个问题嘛，就因为价格太合适了。那5-600万目前您能买的其实市面上还是限定房居多，基本都是这个价格。 当然可以好好的这个看一看哈，就多找一找，没准能找到一些价值洼地的地方。 对， 来关注第四条信息啊，全国首套房贷的平均利率呢已经涨了18个月了。据这个一些数据显示啊，说上个月全国首套房贷款的平均利率是5.64%，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151倍，环比五月份上升0.71%，同比去年六月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4.89%，上升了15.34%。 我们也查了一下具体的这个数据，它是来自于35个监测城市，这里边最低的应该是上海是5.16%，最高的是东莞是6.13%，这个属于首次突破了6.1%的一个城市。那另外像武汉、郑州、哈尔滨呢也都破6了，像广州可能跟北京差不多，广州现在是5.57%，所以说较上月上涨基本大家都是4个基点起的，利率水平也趋于稳定。那17年4月首套和二套中间的利率保持在1%的水平，那之后呢是有下滑，目前呢其实现在已经保持在0.4%的水平了，等于说虽然咱们是在上涨，但是首套和二套利率之间的差是在逐渐的缩小的。然后随着市场的发展呢，这个应该差不多就是专家预计到0.4%这个水平之后会有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期。 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这个交高新区人力资源市场官网发布的一个人才落户的公告，这说的是燕郊啊，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说有猜测说指燕郊此次推出人才落户计划呢，是不是借人才引进的由头给楼市输血呢？而且这个该公告仅发布了4个小时又删了。对此呢，燕郊的这个高新区的人社局呢11号发文就回应说，称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人才引进落户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了，这个须知呢是对人才引进落户工作程序的一个具体说明，不是出台新的人才引进政策，更不是网上所解读的房产政策松动啊。 对，因为燕郊作为咱们环京的桥头堡嘛，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河北的区域，那所以它的房价也好，还是它的楼市也好，是大家最受关注的。其实这样一个细则，我燕应该也看了，它里边并没有太多的就是很敏感的内容，但大家依然还是备受关注，所以这个肯定是跟楼市交易有关。像燕郊现在基本上均价是在18000左右，那对比到去年六月份，其实这价格等于说腰斩了。那目前只要你出一些细则，大家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楼市的问题，更何况天津这个利好刚出嘛。其实我们那天也讨论，就是对比户口最大的利好肯定是上学，那你要一个河北落户和一个天津落户来说，当然天津占更大的优势，所以燕郊出这个政策，大家对于比如是不是对楼市输血这个解读其实应该不是的，只是说咱们政府考虑到舆论的一个压力，还是等细则全都出了之后，相信会有进一步的释放。 好的，我们来上面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那我们下面来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说想问一下房屋有租户该怎么去交易，应该去注意些什么。 这里边您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让租户亲笔签署有一个叫放弃优先购买声明书，就是这个东西。那如果比如您的租户给他了，但是他没有签不配合的话，您一定要提前15天向租户发送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通知，就如果他比如收到通知了，15天之内他没有执行，这个也算是自动放弃嘛。 没错。因为这个呀、确实是这个，有的时候经常以前也听过，就是之前可能要卖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哈，结果租户说，哎，那我这应该先买啊等等，出现各种纠纷问题、 对，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吧。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朋友问到法拍房限购不限，说购买法拍房有哪些流程。另外前两天也有人问的，说这个法拍房到底能不能买啊？ 能买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自己开中介公司的嘛，然后现在他公司因为运营到一个正轨了，他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就是盯着网上的各种法拍，然后目前法拍的价格基本上能到市场的 7%吧， 嗯， 然后所以它拍掉之后再交易呢，能赚个1-2%是没问题的。那这边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它肯定您要符合北京的限购嘛，这是一条。第二就是资金方面，一般都是不让贷款的，要全款。 嗯， 还有就是您得了解，如果您不是做这个专门房地产的行业的，那您对于这个区域、对于这个小区、对于这个房源发生的一些纠纷的问题，您得有门道去打听。就是它到底出现啥问题了，这几个之后其实可以购买。 嗯，所以最建议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专门的这种房产的律师， 对， 跟您一起去。因为这个呢能买是能买，但是中间其实还是很多道道嘛。 嗯， 所以建议您啊还是找一个专业的这种律师呢带您去看房去买房。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问，你说外地买了商住也做了这种贷款，请问北京再买的话算二套吗？ 您如果用的是商贷是肯定算二套的。 就是他不管你是贷的是这种商业用途的还是住宅用途的，是吗？ 对， 所以只要是做了贷款就不可以， 对， 算一套， 对， 好的。然后另外那个还有朋友说，怎么来去分辨这个现净房和两现房呢？ 首先两现房现在其实没有了嘛，所以这个如果是新房的话，您就不用担心了。如果比如置业顾问跟您说我这是现价房，那基本上就是现净房，这没什么区别。所谓净只是说净自持嘛，这部分。那两现房和现净房它主要是卖的时候，虽然都是五年，就是拿到本之后五年内能交易，但是两现房您还得有一个土地的就是溢价部分的30%您要出去。 所以就是关于这个现在基本上都是现净房了嘛， 对， 两现房已经很少了， 对。 然后这边呢有朋友说接力贷是什么，说能不能问一下。另外有些朋友说这个之前有朋友一直在问啊，说我买房我想取我父母的什么公积金什么的可不可以，这个其实之前也说过这是不可以的， 是 啊。这个当然还有朋友说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然后就发过来让我看，你看上面写的这个第四条上面写的说是这个父母可以给孩子去买房，可以取这个公积金，我说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所以大家其实不要说是乱看这个网上发的各种文章哈，必须是谁的名字，然后你去提取相应人的，包括夫妻之间是可以的啊，去 对， 就买这个房子的这个公积金。所以有些时候大家千万不要信这个网上发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文章啊。 对，因为像接力贷也好，包括抵押贷也好，这确实是过去一个时期内比如银行推出的一些产品，现在咱们的银行基本都不做了，那很多理财公司呢他会借着这个名头继续去做，所以您可能看到一些文章它其实来源于这些地方。 没错啊，所以现在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些吧，不要觉得啊我看了之后原来是可以的，结果到时候真正实施时不可以，然后觉得哎呀这怎么办。 是，而且如果您还配合着签了一些东西反而更麻烦。 没错啊。好，我们下面有朋友问到说北京的这个工作居住证和北京居住证的一些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是子女上学嘛。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就叫北京绿卡嘛，就是您在买房啊、汽车摇号啊这些都可以用。那相应的是，咱们政府去匹配一些资源给这些支持的公司企业，比如说互联网公司，这就是一块儿。那具体的来说，它其实最大区别就是您的子女，如果您只是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可能还得回原籍去参加高考。 对。好，我下面一个问题，有朋友说问到说这个车位可不可以进行买卖呢？ 车位要分很多种，首先就是咱们先分为地上和地下。那地上车位呢，它基本都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基本都是不能买卖的。那地下车位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人防，比如说防空洞啊，就这些，但开发商肯定也会把它建成车位嘛。这种车位基本上您也是使用权，最长的现在的租赁是20年，这类就不太建议您购买。那还有一种就是本身这个是非人防的改建，像比如说仓储或者说商业，这些都是可以买的，40或者50年。 然后另外一个，之前也有朋友问过，说这个地下的一些地下室，因为有些这种楼盘它可能是连着地下室一起卖啊哈等等，说这个地下室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说一定是怎么着，这个好像是没有的。 像通州那边现在咱们地下室都必须是按照，就是你地下室有一个本儿，基本是50年或者40年，您专门买这个，然后地上单有面积，其他几个区目前还没有。 对，然后而且呢，如果和其他的，比如说外地，我经常也有看到的，说可能比如你买这个房子，你必须买它的地下室，所以这种可能每个地区它的这个标准啊，或者每个地区的这种认定等等，它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是， 包括有的地方可能只是给你使用权，有的地方它可能会给你产权。 是，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对，而且基本上这都是一个总价去加价的一个办法嘛。 对。然后这边朋友问到说，购买公有产权房可否使用公积金？另外说，买完公有产权房的话，你还能再买去商品房吗？ 能用公积金，这里边有一条，之前最火的那个国有产权房不是碧桂园的，叫什么中铁碧桂园那个项目，当时这个公积金其实大家还备受争议一点，就是它设了一个具体的门槛，就是你可以用公积金贷款，但是你家庭收入必须是在税后17000以上才可以用公积金，这个就是备受争议嘛，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标准。那国有产权房就是用公积金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如果您再买房，那您这个国有产权房是要腾退的。因为国家还是给那些加薪层，就真的完全是刚需的用户去用这个国有产权房。那我个人觉得，如果您在买房之前就已经在考虑我再买一套房，这国有产权房怎么办？那这种情况下，说明您心里其实是有改善的需求的。我个人建议还是，能不买共产还是不买共产，咱们先看看，比如现净啊，或者商品房。 嗯，然后另外我这边有朋友李梅问到说，请问公积金贷款还清了以后再购买的话，算第几套呢？ 如果您公积金贷，如果说您名下没房，比如说就是公积金贷款了，然后买完了再还完了，还算首套。 嗯嗯，所以也就算一套嘛。 对， 对吧？啊，所以就是公积金啊，其实是和这个商贷是不一样的。 对 啊，这点大家要认清楚。商贷呢，就是说只要您贷过了，不管你还没还完，是吧？但是没还完更够呛，就是你还完了，它其实也算你二套，因为你有贷款记录。 对， 就不可以。 对，只是现在咱们北京大部分房子，你说纯公积金贷款能拿下来的真是不多了。 嗯，所以就是这位朋友问到说，公积金还清之后再购买算几套的？应该是算一套，但是你要保证您名下没房。 对， 对，有房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问题，说想买一套这个大北京的房子，是买这种小户型好还是买大户型好呢？ 那就还是刚才不是有一个朋友问涞水那边房子吗？就是您到底是要够得着哪条？如果是您偶尔住，剩下时间咱们放着，那就买小户型嘛。小户型这样的话，您租或者再卖都好说。然后如果不是的话，那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嗯，没错。好的，那其实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有朋友问说，我看中了他们镇上的一个开发商的房子，价格会便宜一点，这样会有风险吗？ 那就跟刚才说的，跟那个朋友建议他选的秀兰的这个开发商还属于名下已经有几个房地产了，那这样的我其实也把它归为不太建议买的类型。如果您这只是镇上一个开发商，那就更是了，因为您买完房子之后，它是一个70年的动作，尤其是您自己住，后期运营您是要很看重的。像比如北京也有很多这种房子，比如房山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玉竹园，那就是之前买的时候开发商承诺的很好，买了现在已经没有开发商了，也没有物业了，那个小区就完全是自己管理，就很乱。您可以看到他的二手房价格比旁边一墙之隔的很多房子都要低非常多，对吧？那所以您选择开发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对，所以就是北京还好吧，因为可能相对来说开发商还比较的规矩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这个大开发商也比较多啊，所以大家选择起来其实不用太担心。但是就是怕一些比如说二三线城市哈，这个有一些这种当地的小开发，但是当地的一些大开发商其实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有一些这种小开发商，像刚才说这种镇上的这种，就一定要小心了啊。 是。 好，那另外还有位朋友问到说，这个北京上班想在北七家置业，说这块呢看有好几个现净房啊，就是能说一说吗？ 北七家那边您现在应该就两个现净房嘛，华润和保利一街之隔的，然后这两个就属于大家总在讨论到底买哪个。那我个人建议呢，保利它的户型其实更偏刚需一点。什么叫刚需？就是90平以下它设计的比较好。那如果比如您是一个刚需的用户，您可以看保利的。华润的呢，我个人更喜欢华润，其实它大户型设计的比较好，就120和140的，这个居住很合理。那90的那个，虽然您看起来比如它是全都朝南嘛，但是通透性稍微差一些，而且华润它自己的配套除了咱们本身小区应该有的一些物业，它还有养老方面的配套，这种都是您将来住进去老人能够享受到的，所以就看您自己的需求。除了我刚才说的户型以及它的配套之外，那这两个小区差的确实不是特别多。 所以亲自考察，然后呢把您的这个需求，我觉得您可以列个表，就是自己要买东西的时候，包括您装修的时候都是一样啊，您自己列一下，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首要目的是什么， 对， 次要目的是什么，对吧？大概列一下，看看哪个能满足您的这些需求。 对， 如果都能满足的话，您再从价格上啊或者其他方面再去考虑一下。 是，而且我再插一下，就是华润可能要比保利好一点，就是它售楼处的位置嘛，就是华润的售楼处位置，它马路对面就是它的地块， 保利的位置呢，它是在之前的保利未来大都会的那个售楼处，所以如果您确实保利的售楼处，您再让置业顾问给您发一下地块的位置，再开车去逛一圈。 嗯，对的。好，那我们现在有朋友说还有几分钟啊，能跟我们说一下，就北京现在到底有多少这个先进房吗？ 嗯，北京现在我是前天刚列了一个表，一共是69个地块，其中是34个已经定案名了，34个里边还要减二。因为这里边有两个是完全自持用来出租的，这个您就不用考虑了。那这里边又细分就每个区我简单的说一下，昌平一共是3个，昌平这3个里边可能地铁最近的应该是沙河地铁站旁边中海的利春湖墅。那朝阳呢有3个集中在孙河，大兴非常的多有9个，这里边亦庄有2个，剩下呢分布在黄村啊瀛海这些区域。房山是5个也比较多，但是房山纵深很长嘛，所以从周口店一直到五环边的青龙湖都有。丰台是2个，这2个也很有意思，一个在往左那就稍微偏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备受关注的右安府，非常的近了，就在3环边上。海淀呢有3个，其中就是要减掉刚才我说的万科的100%自持的，平谷有2个，均价应该是最低2万多，还有就是顺义有1个，石景山有3个，那3个挨得非常的近，都在五里坨那一片。 嗯嗯。我们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梧桐秋雨说，我公婆报的是外地人，就是外地户口，户口在当然肯定是在外地了，说但是他一直跟着我们在北京生活，他们的北京居住证有什么用呢？ 他们的居住证没什么用，就只有刚才说工作居住证才有用。 对对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了这个北京工作居住证和北京居住证的一些区别。 对， 比如北京居住证就是相当于您可以在北京住着。 是 是吧？ 对， 这个， 就买房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然后呢，这个工作居住证呢，其实它是和北京户口呢，其实差不多啊，除了比如说个别的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对 啊，所以这个您这没啥用，就您就只能在北京待着而已。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见吧。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这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